生命中的奇迹。但愿我们感动天，我们能感动地，让我们生死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原来还没亲口感谢你给我力量。

是